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我们到达东京机场，恰巧看到尼基巴特的妈妈苏和他的弟弟西蒙正在通关。苏还一边走一边大笑不止，然而他的爸爸特利却不见踪影。要知道，尼基的妈妈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北方人，所以她一边朝我们走过来，一边就已经脱口而出：你们能相信吗？他们刚刚逮捕了特利。 为什么呀？他干什么了？ 我不知道，反正他们不准备让他入境。我们把他转过来，带我们去特利遭受质询的区域。只见他正待在一间跟大厅分开的小房间里，老远就能听到他说的每个字，特别是当他越来越恼火的时候。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干，告诉你，我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干过任何坏事。 他妻子听到这里忍不住再次大笑起来。你们听到他说什么了吗？一个大撒谎家，不要信他的。 我们在那里等了许久许久，一直在听特利反反复复地说自己是清白的。最后，巴里受不了了，他直接走到警察办公桌前，说明如果最终查明日本警方阻止一名英格兰球员家人入境，那么他们就将吃不了兜着走。他还向那位警官表明了我的身份。 那名警官的眼睛顿时就瞪圆了，嘴里还一遍遍重复说： 贝克汉姆。 然后他跑开去告诉一名女警官。女警官出来以后用结结巴巴的英文问我们： 你贝克汉姆的父亲？ 当然，我说我就是。不过他仍然坚持要看一看我的身份证才能够相信我。最终他们总算为特利放行了，这让所有人都感觉十分有趣。后来我们发现特利巴特的名字在警方通缉的黑名单上，显然还有一个也叫这名字的人是一个足球流氓。所以如果他企图入境的话，那么警方就必须在边境上抓住他，然后把他遣送回国。如今特利松了一口气，他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终于可以入境了。然而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还差一点让他错过了英格兰与巴西的比赛。他已经坐到球场的座位上了，可是又站起来想吸一根烟。这时突然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四名管理员，把他围了起来。我们就坐在离他几个位子远的地方注视着这一切，特利看上去给吓坏了。当然我们再次笑得要吐血。特利不知道在日本球场上是禁止吸烟的，如果你吸的话你会被扔出去。不过很幸运，他们放了他一马。英格兰与巴西的比赛可能是整个锦标赛上最让人期待的一场球了，因此场地内气氛也不同寻常。每名英格兰球迷都坚信我们有机会 击败巴西人。虽然感觉有些紧张，我们还是满怀信心地投入了比赛。我们似乎完全有理由如此自信，因为在开场近23分钟，欧文就先拔头筹，使英格兰以1-0领先巴西。那脚进球是欧文接到赫斯基的一记妙传，接着自己再轻松的一搓，将球直接搓过巴西门将打入的。目睹英格兰队如此出神入化的进球表演，我们都激动万分。要知道，我们是在跟一支全世界最被看好的夺标热门进行较量。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我们不但不落下风，还率先进了一球。不过我们的信心来得快，去得也急。很快巴西人精湛的球艺就迅速抹去了我们的自信。上半场伤停补时快要结束时，罗纳尔迪尼奥带球冲击英格兰队防线，英格兰球员全线回防。此时罗纳尔迪尼奥却突然将球向前一塞，塞给了里瓦尔多，并且由后者利用左脚开弓将球打入了西曼把守的大门。更糟的还在后头，中场休息后仅仅5分钟，巴西就在右手边底线附近获得一粒任意球。那个地点离中线差不多有1/3个中场那么远，巴西队所有前锋都站成一排，等着罗纳尔迪尼奥罚球以后争抢冲顶，因为从他所站的那个角度只能起传中球，而无法直接射门。然而他并没有传中，他选择了直接打门。他的任意球在高空中高高的划出了一道弧线，直接掉向球门。西曼目瞪口呆的目送这个球入网。我永远也无法得知西曼是否故意如此，我也无法确定他今后会不会依然如此。不过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巴西人领先了。对英格兰球迷来说，后面还有更让他们绝望的事情。离中场还有30多分钟时，罗纳尔迪尼奥对丹尼米尔斯严重犯规被罚下场，裁判冲着他亮出红牌时，全场英格兰球迷都兴奋地吼叫起来。这时巴西队只有10人应战，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大拼一把，至少把比赛拖入加时阶段。不过那最后的半个小时简直是无可救药的令人失望，英格兰始终找不到突破巴西防线的方法。坐在体育场上， 我听见周围的人们在议论纷纷。他们有的在指责埃里克森没能改换战略，有的在指责他没能换对人。我想，埃里克森的脑子里又何尝没有这个问号呢？后来，桑德勒和我终于见到大卫时，他显得十分郁闷。英格兰再次惨遭淘汰，他也只能再次两手空空地打道回府。我们拥抱他的时候，他禁不住泪流满面。其实这跟1998年对阿根廷那场球比起来不算太坏，不过他明白，我们本应该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这就让失败的痛苦变得更加苦涩了。我告诉他，他在场上的表现无可挑剔，但我清楚，他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因为他是队长，他感到自己对队友、对国家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我们和其他许多球员父母一起随同英格兰队乘坐英国航班返回英国。我记得内夫和欧文的父母都在机上。我四处转了一圈，请每个人为我签名。我在大赛或者是重大赛事结束时总会这么做。我手上拿了一只足球，让每个人在上面签名。我还拿着比赛日程说明书和一面大旗，至今我仍然保存着所有这些东西，它们都是很棒的纪念品。我坚信总有一天大卫会见到这些东西。我内心里始终觉得自己仍然是一名球迷，而且我依然有些追星。虽说我自己的儿子可能是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大牌球星，但是我能够和这些出色的球员坐在一起，仍然感觉无比的兴奋与激动。我们抵达英国时已是凌晨时分，维多利亚带着布鲁克林到机场迎接了我们，他当时已经怀上了罗密欧。这对于我们和大卫来说都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返乡之旅。回想过去的一个赛季，大卫本可以大有作为的，虽然这并未实现，但至少他的新合约还是跟曼联签订的，这是唯一的安慰。此前由于他的生活方式还有合约谈判等问题，他跟福格森之间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我心中的石头也总算是落了地，毕竟他的未来是安顿下来了。我比从前更加深信他会在老特拉福德结束自己的足球生涯的。大卫从世界杯上回来以后，就直接投身到进行的如火如荼的联赛新赛季当中去了。从那时起，他就承认自己在2002到2003年赛季的开始阶段根本不在状态，他感到疲劳，需要一次长长的休假来好好调整一下。 我想可能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像他这样的球员必须承受的压力。每个人总是想当然的以为作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肯定是感觉很好。不错，在很多方面的确如此。不过现今的比赛都变得很重大，人们的期望值也是越来越高，所以你能想象球员们是如何在巨大压力之下面对每一场球的。不管你踢得有多么好，人们只会说你的表现跟上一场比赛差不多。现在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大卫在2002年8月间一直显得很疲惫，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是这样。看到他这副模样，我真是感到心疼不已。从他在赛季开出几场球的表现当中，我能看出他仿佛缺少了些什么。我想作为一名英格兰队队长，他的确在努力承担世界杯失利所带来的责任，这对他也同样造成了伤害。福格森的态度没能对他有所帮助，雪上加霜的是此时还有人威胁要绑架维多利亚、布鲁克林以及他们刚刚出生不久的二儿子罗密欧。值得欣慰的是警察挫败了这起图谋，然而也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加强身边的警戒，把防范措施提高到了令人紧张的等级，这也是新增的压力。当然在赛季前半程，大卫就跟老特拉福德的老板有些摩擦，看到他们的关系日渐破裂，我真是非常难过。麻烦的第一个征兆就出现在11月联赛杯当中对阵莱切斯特的比赛上。在那场比赛上，大卫断了一根肋骨。说句实在话，大卫和我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会挑到他去踢这场球。虽说他主罚并且命中了一个点球，帮助曼联以2-0锁住胜局。曼联通常总是把他们的顶尖球员雪藏起来，专门去踢联赛中的赛事。不过福格森似乎故意让大卫上场，这看上去就像是他要煞一煞大卫的威风，给他点颜色看看。这让所有人明白究竟谁才是老特拉福德首屈一指的人物。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说